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潮起40年系列节目，今天请收听戴大全的散文版画40年的成语变。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导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剧本《群狼》改编的戏剧故事。改革开放40年是中国版画锐意变革力争主动的40年，在本体意识、审美追求、语言建设、未来发展4个方面，中国版画沿着正本、清源、包容、拓展的思路向前迈进。今天我们就通过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戴大全的散文《版画40年的成语变》，对40年来版画的发展历程和未来道路进行一番探索。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从鲁迅倡议的新兴木刻至今，中国版画历经3代人的努力，形成了版画的3个时代。3代版画人纵贯一脉，又各显使命。第一代版画人在时代潮流中救亡图存，让中国版画浴火重生，注入新的生命。他们以主观的表现颠覆客观的再现，变复制的宿命为创造的新生，使技术的手段升华为艺术的追求，播种下新兴版画的种子。第二代版画人承前启后，披沙拣金，不但为中国版画构建了正规的教学体系，更拓宽了版画的表现空间，深化木刻版画的表现个性，倡导铜版、石版和丝网版等的应用，延展了版画语言的表现维度，将画家的人性与材质的物性之间的矛盾引申至更深刻的思辨场域。作为改革开放的受益者，第三代版画人与前辈有着完全不同的成长背景，也面对着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他们在前辈的呵护指导下，懂得对症一知需换药，初心和术得沉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给予中国版画一个重启与更新的机缘，第二代、第三代版画人抓住时代脉动，以创作实践再次肯定了新兴木刻运动的精神，明确了不脱离版画艺术本体价值的创造性，不停留在简单再现生活的现实性，用国家民族发展的大局观来认识版画艺术发展的整体感。第二代、第三代版画人以创作探索本体意识，以实践验证审美追求，以学养促成语言建设，以思考构想未来发展。 因主张明确，思路清晰，中国版画与时代和社会互动的佳作频出。例如最早感受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徐徐暖意，在宋元文的《苏醒的大地》中，通过自然的沉意书写心灵的郁结，接天连地的芦苇荡起伏着，惊起的雁群预示着苏醒与期望。广钧在1979年创作的《一夜春风》，则是艺术家穿行于北京胡同小巷时体验到的浓浓春意。家家户户窗门洞开，庭院敞亮，枝头的鸟儿在绿荫中欢鸣啼唱，虽是黑白木刻，却让人感受到时代的缤纷春意。十一的《大江春秋》以豪迈的气度一扫人们心头的积尘，辟道之在天下，由川谷至于江海， 雕刻复杂的语言，表现出对一个伟大时代的歌颂。从1978年开始，陆续进入专业美术院校的第三代版画人及其成名作也是这一历史时期的当然形象，如吴长江的《西藏组画》、徐冰的《打稻子的妇女》、苏新平的《草原主题系列》、余承佑的《遥望》、张宏逊的《金风福地》、李彦鹏的《歌谷》、袁庆禄的《初升的太阳》等。第三代版画人不但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更是这一时代巨变的见证人。他们的作品不但在审美上有形式、有意蕴，更在精神内涵上有情感、有指向。改革开放让中国版画提高了对本体价值的认识，借由理念观念更新直接影响和指导创作实践。尤其是在第二代版画人的培育影响下，第三代版画人从数量到质量都显示出强劲的发展态势。他们的创作在主题、审美、语言、表现、尺度、展示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改革开放对版画创作的重要影响，主题选择更加宽泛，既坚持现实题材创作，也对历史和未来给予关注和探索，既对代表人物精心刻画，更可以对人民大众倾情讴歌，既对社会热点加以关注，也对寻常生活寄托热情。 题材的宽泛引领了审美的多元，画家从容表现，观者放松欣赏，大江东去与小桥流水都具有审美意义，艰苦奋斗与花前月下同样赏心悦目。主题宽泛和审美多元决定了表现语言更加个性，面对不同的创作主题，传统的版画语言显然不够，需要从当代文化与艺术中提炼新的语言元素。这种更深刻的语言探索在第三代版画人的创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比如蔡锋的《古树记》、贺坤的《原野》、罗桂荣的《我和我的土地》、陈超的《花海》、贺平的《古平系列》、张远帆的《游记》等等。萃取新的版画语言元素的过程又因人而异地促进了个性的伸张，个性与共性在时代下相依互动，互补短长。这种共存也体现在许多中青年版画家的作品中，例如纪世成的《桃花土》、刘波的《生命的印象 No.2》、卢志平的《海上》、郝燕杰的《马场说书》、戴正生的《头病医头》、张敏杰的《广场上的舞蹈》等。 如果说版画曾是匕首投枪般的文艺武器，在改革开放的今天，版画更可以是人性之美的花篮。如果说版画敢于挑战黑暗，那么它更应该善于歌颂光明。时代的巨变不但深刻了艺术，更深刻了人性。在如何理解与表现这种深刻上，几代版画家勇于探索，大胆实践，成果累累。第二代版画人中有很多既是版画教育的开拓者，同时又是艺术创作的实践者和推动版画发展的引领者，所以才可能坚持新兴版画的创造精神，探索版画艺术的客观规律，理顺中国现当代版画发展的逻辑关系。他们在对版画本体意识上的觉醒、对版画个性语言的提倡和对艺术发展规律的肯定上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三代版画人面对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不再纠缠于表现的手段，而更在意审美的名实，不再纠缠于画种的局限，而更追求表现的个性，不在乎社会地位的高低和功名利禄的盛衰，只在乎自己的创作是否坚持了艺术的纯粹。第三代版画人明白，只有坚持新兴版画运动的初衷，即对艺术创造性的追求，坚持对版画自身规律的尊重，坚持艺术更宏观的立场，以更加客观的视角关注时代，贴近时代，表现时代，才可能不成为历史的匆匆过客，版画才能达到对历史与现实的跨越和发展，才能让前辈的种子苗木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下绽放出绚烂夺目的版画之花。改革开放让中国版画一代接一代的努力变成一程更一程的前行，正如新兴木刻运动首倡者鲁迅所预言，都不断的奋发，使木刻能一程一程的向前走。 好了，戴大全的散文《版画40年的成与变》我们欣赏完了。和影视文学相比，